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梁家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.com 好特别，我是萧若愚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草， 精英都好胜，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。 哇，佩兰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，环境又好，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。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，一路飲啤酒添。 Cheers！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又香噴噴嘅麻辣雞煲，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，配埋呢個酸辣醬，真係好醒胃啊！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，又好香口喎。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，嗬！嗱。个煲食完啲鸡，再加翻啲汤之后咧，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壳同埋生蚝嚟食噶啦。 啊，你男朋友嚟啦！ 嗨嗨！ 哇！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头先啊，即系吓， 有咩议题？有咩议题啊？我哋 唔系今个礼拜咧，我觉得就唔能够唔讲啦。呢、這、一个集即系集体南巡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即系 侮辱邓小平、啊。而家啲人话你， 大家都对佢有啲期望啦，系咪、嗯？即系你日日写贴都知啦， 我知 啦。 你话我有研究， 系咪即系会释出一啲好重要、好重磅嘅一啲？ 预咗 嘅，即系改革开放，即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嘅一啲说话咧、一啲讲话啦。嗱，偏偏就系冇，系嘛？ 唔系，佢话佢自己坚持咯。 系嘛？嗱，唔系咁，佢喺嗰啲零零碎碎嘅講話嗰度有講啦，係咪？即係見民企嘅時候啊，啊係啊，即係民企好正啊，係嘛？即係貢獻咗好多 GDP 啊， 專登 最多人啊， 專登就喺隔離 咁樣樣啊，係啊。嗱、啊，我哋去段片睇下先。 港珠澳大橋不單是好用，也是好看的基建，無論日夜都會被這座大橋的宏偉形態吸引着，逐步形成了。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的理想的布局， 恭喜大家向成为香港市迈进一大步啦！ 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， 粉红林郑半集总打头阵，收明日大屿势在必行。当全世界等紧国家领导人，第一个入镜竟然系我哋香港领导。比副总理韩正行得更前，一身粉红套装同习总平排入场，喂，习为你新角色登场啦！呢啲咪超然咯，鞋油就要落多啲，不过可能紧张啊，你听下。 香港特区的建设队伍能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壮举，感到无比的自豪。 啲普通话难听出咁多，我转述啦吓。话香港喺国家改革开放中受惠，今年嘅亮点系一次过开高铁站、港珠澳桥同嚟紧嘅莲塘口岸，大桥通车，加强两面对大湾区嘅。 起盘，起盘， 起盘， 让大屿山这个全港最大的独岛屿，成为通往世界和粤港大湾区的双门户。特区政府因此抓紧机遇，提出。明日大屿愿景，为香港缔造更美好的未来。 香港人都唔撑又未咨询嘅计划喺习总面前讲定，系叫献媚定领功咧，又还是俾压力建制派归边啊？听林郑咁讲，究竟个东大屿人工岛系服务大湾区啊，定系佢所讲解决香港土地问题？我睇唔透啊！ 习总听完谂紧咩就唔知啦，宣布咗一句正式开通就落台，周围巢咗阵揾紧人咁款，行去同老董讲两句，再同六八九握手，之后似乎系示意林郑同佢一齐走。韩星又系跟佢哋尾行啫，喂，但讲珠澳啊嘛，唔好留咗佢先得噶。最后喺度送上大家期待嘅画面， 全世界都等紧崔世安啊！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一次美议会的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共同成果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不害的努力奋斗，谢谢大家。 好啦，咁啊就嗱。你見到啦，即係林鄭啦，係嘛？其實點解會咁失策咧？係咁連番啦，嗰啲普通話失手咧。 不，你真係覺得失 興奮咯？ 唔係啊，其實你 喂佢普通話，我覺得好好多，好過我嘅。 當然啦，佢好 佢有驚慌啊， 好做作咁樣嘅。我好乞人憎喎，即係我覺得講香港人咧，即係好做作咁樣喺度嗰啲叫咩啊？ 卷脷 嗰啲翹舌啊， 翹舌 係啦，翹舌啊，即係卷脷啊。 唔係話咩喎？ 即係呢啲唔係呢啲係呢啲係地方腔嚟㗎，地方腔你即係你。其實講真，當然啦，佢咁樣去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咁即係當然係以呢一個北京為首嘅普通話為正索啦，呢種表忠嘅表現啦，所以嗰種即係你嗰種講起上嚟係零舍一種奴才味。喂，反而我欣賞啊咩喎，崔世安喎， 係 嘛，有自己喎， 有澳門特色。 有澳門特色嘅普通話喎， 葡國澳葡國口音，葡國口音嘅北京嘅普通話， 葡乜 Q 嘢國，你根本就係廣東話，即係佢係好過呢個曹仁超少少嘅啫嘛，大佬啊， 唔 係 咯， 佢嗰代咪就係講翻佢個代應該有嘅嘢咯， 啱啊， 我接受到嘅大佬， 其實即係呢個香港人講廣東話就應該好似崔世安咁，所以我唔會恥笑崔世安嘅，其實 冇錯， 係啊，咁反而我係即係非常之鄙視阿林鄭呢啲，咁但係咁樣。而家咧，即係正正就係因為佢即係表忠咁勤力啦，係咪？普通話都學。 佢最瘋狂嗰一句係咩咧？佢話咩？讓香港成為唔係讓大嶼山成為香港最大島嶼啊嘛！喂，大嶼山本身已經香港最大島嶼嚟嘅，大佬。 即係呢啲， 即係再加大佢。 唔係咁，但係我覺得就我唔知兩位點樣睇啦，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嘛，即係好似佢咁，點解可能普通話會失手啊？可能太開心， 太開心， 佢又太興奮， 行咗前面啊嘛。 之後有啲人即係有啲記者問佢：，哇，你會唔覺得好受重視啊？咁樣咪話：，哎呀，唔係嘅，呢啲 first 啊嘛，係咪？我得我一個女人啊，即係咁啊。 中國人有呢啲 first 呢件事嘅咩？ 係咯，好奇怪啊！ 只有西方人世界先有呢啲 first 啊嘛。 中國人嘅女人係真係斟茶遞水嘅啫。 係啊，我哋。 唔係我咁樣覺得啊， 惡啲嘅惡啲我嚟打添啊， 係啊， 唔係喎，但係你 即係你諗下， 中共歷史入邊， 阿詹培忠點樣講女人啊？ 唔係 你講啦， 唔使我講，簡明字都有份講，講佢兩雞嚟嘅仆街。 哇！嗱，呢個李福術啊，幾仆街啫，即係你詹培忠嗰種係好有代表性噶嘛？我唔知阿習係咪咁樣啦，就係大句文咧，佢飲醉酒咧就拍亂咁拍人哋啲女人攞油嘅，其實就係。 唔係，但係遲咗五分鐘出場，我今日唔知點解。 唔係五分鐘啊，半個鐘啊， 半個鐘唔知搞乜嘢喎，佢哋喺裏面搞。 咁啊，即係可能佢驚額頭會有紅點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即係 冇隔佢，佢同埋林鄭嘅關係可能咪就係黃岐山同范冰冰嘅關係。 咁所以即係你見佢咧，匆匆忙忙講完十一個字咧，又見到哇！突然間我嚟講嘢，個大佬好似拜山咁 Q 樣嘅，全部都好似咧嗰啲即係一個二個啊。啊！嗰啲咁嘅 位啊嘛， 靈位嗰啲 神位嚟嘅神位， 唔係靈位咁簡單啊！咁大個座位棟喺度啊， 係咯， 即係嗰啲已經係嗰啲係墳位嚟㗎啦，已經係。 唔係你用紅燈冇問題，你用紅紙啊，我都唔 係咯，你做咩黐名嘅大佬？ 唔係點解黐紅紙啊？點解唔可以第二？ 哇！佢又衰格喎， 唔係喎。其實佢咁樣大紅落去咧，我覺得成件事好恐怖，就係喂， 咪好神台顏色咯。 係啊，咪佢亦都喂，亦都寓意著一樣嘅，喂大陸咧，佢不嬲即係股市咧跌咧，佢用紅色噶嘛，我哋 翻紅。 我哋係咪係時候做啲嘢咧？ 周身唔聚財。 所以習近平點解拉住林鄭咧？係佢係佢對唔住香港啊嘛。佢夾高咗個市，星期一夾高個市，星期二又話沽港股咯。 你覺得對唔住 啊？對唔住香港啊？ 唔係嗱，即係咁講。 佢救大陸唔救香港。 係一定係咁樣做㗎佢。 睇蘋果啦，咁其實咧就其實有兩個信息嘅，我覺得呢個幾值得去注意。就係原來咧佢即係話呢個習咧落嚟嘅時候咧，原本就係其實好九月嘅時候已經鋪定路㗎啦，話即係將呢個深圳咧升格為呢個直轄市咁 咁嗰陣時有咁嘅講法嘅，咁即係你見到啦，咁佢喺東北三省都發表好重要嘅講話啦，咁冇理由落嚟深圳南下又計，即係而家嚇呢個改革開放四十年，冇理由唔講啲嘢啫，係咪？因為我哋之前估計嘛，禮拜四下個禮拜咧就會有應該會有四中全會啦，係啦，咁係咪應該一錘定音？去拖下路咧， 唔係我分析咗嘅， 係點樣咧？ 點解嗱？四中全會好多人都話，本來咧係第三個十月第三個禮拜講嘅，即係呢個禮拜講嘅。咁但係佢結果佢冇開到四中全會禮拜六，咁嚟緊亦都唔開住啦。咁佢亦都將 安倍喺度啊嘛， 唔係佢亦都將安倍推遲咗一日啊。係即係落嚟南巡，係改革開放四十年嚟南巡呢件事咧，佢比認為重視過見安倍，同安倍推遲一日嘅。本來安倍廿四號就喺中日建交四十週年。过嚟访问噶嘛，专登廿四号推迟咗一日，咁啊而家先见安倍，咁而家见安倍，大家都明啦，就系即系同上次阿龙咁讲啊，喂，第一掟钱，嗱嗱声咩中美中日货币互换啦，咩嗰啲咩一路一带冚唪唥去晒，咁嗱我嗰一集近平系做紧乜咧？习近平嘅俾个信息出嚟咧系冇错嘅，就系话大陆讲救市，救嗰啲增压公司，攞每个省市啊攞一百亿出嚟顶住嗰啲公司唔俾佢执笠，唔准啲银行咧唔放贷，即系落雨唔准收啫。咁喂，咁系讲乜嘢咧？就即系话俾大家听，喂，冇国进民退呢件事，我继续尊重民企。咁另外咧，都喺隔离空调度参观。咁点解咧？因为原来隔离空调咧系有成3000多个研究人员嘅。咁我啲研究人员咧就 自主研发啊嘛。 自主研发，咁啊佢即系褒奖呢样嘢啦。因为本来梗系中国人就自主研发系傻噶嘛。因为香港人教咗大陆人一句好重要噶嘛，咩嘛 high tech high 嘢啊嘛， 老踢老嘢， 老踢老嘢啊嘛，即系抄就得噶啦。呢个世界边有自主研发噶咁样？咁所以而家佢就自主研发。嗱，我觉得习近平而家系等乜嘢咧？其实咧，佢四中全会系将会喺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后，然后先开， 延到咁耐？ 系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11月初仲有一个上海嘅博览会，美国已经话唔去参加 了。我知嗰、那个就好笑嘅，嗰、那个就系、是、即系货自己嗰啲制造业啊，或者系嗰啲厂商，即系好似类似广交会嗰啲嘢咁样。 系咁，但系呢个咧就习近平系就 系 会落去嘅。 系 咁嗱，咁即系话11月6日之前，佢一定唔会开呢个四中全会。我觉得会点咧？佢等美国嗱，美国而家喺度讲紧啊嘛。富德洛佢就出嚟讲啊嘛，中国完全冇准备、啊，唔知点解佢个月尾就点解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斯见20国高峰会议咧，就想同习近平咧同阿特朗普见面，咁见乜？佢而家全无准备。其实中国唔系冇准备，我觉得中国系准备好晒，亦都俾咗个信息出嚟，即系美国人唔识睇啫。佢落嚟广州落嚟深圳同埋去珠海考察，其实就系话俾你听，中国系会行改革开放更开放嘅道路。嗱，呢个咧我就咁估嘅，因为佢如果唔行就死噶啦嘛。因为佢唔好好似黄奇山话斋，我哋食草都得嘅中国人，即系为咗食草即系。变翻锁国噶咯，咁嗱，所以咧，我觉得佢系等中期选举完咗，等美国中期选举完咗，究竟 富德洛嗰个讲法咧，佢就咁样讲嘅，佢主要咧都系讲就系话，呢5-6个月，即系中国咧，即系其实都对于我哋嗰个要求上面咧， 冇大 变啊，完全冇回应， 系啦， 咁啊，即系之后嗰日，即系同一日啦，咁啊，呢、這個 Peter Navarro 啦就話啦，即係而家個球就喺佢嗰邊啦，就喺中國呢一邊啦。咁而家即係其實應該要做嘢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見到中國咧，即係其實同之前阿崔天海啊，佢而家佢個講法一樣㗎，即係呢個新華網都話，即係你即係中國太過善，唔係美國太過善變啦，係咪？變嚟變去，乜 互相推咯， 係啦。即係而富德洛佢講到明，其實要兩樣嘢啫。即係第一就係唔好偷嘢啦， 第二就係 佢就冇講到明嘅，就係話其他嗰啲 economic issues 啦，係嘛，就講呢樣嘢啦。咁其實主要就係咁講啦，就係唔好偷嘢。嗱，點解唔好偷嘢係緊要咧？點解淨係買2000億係唔夠咧？確實唔夠咧。其實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啫，即係亦都唔係話特朗普唔貪錢，即係當然特朗普貪錢，佢都好重視利益作為一個生意人。但問題就在於即係。你要明白中國係靠乜嘢維生，靠乜嘢致富，就係靠偷靠搶㗎嘛，係咪？如果係靠偷靠搶嘅話，我中國同你今年同你買2000億，出年又同你買2000億，咁你之後又搶返佢，然之後俾返呢2000億佢，咁咪羊毛出在羊身上囉。 咁戇鳩嘅嘢，即係就算重視利益啊，你都要講長遠嚟講，呢、這個利益係咪袋到落袋先得㗎嘛？係、咪？咁所以點解成日話嗰個 structural 嘅問題，點解成日話結構性問題就係、咁樣嚟啊嘛？結構上就係話，喂，你係咪我哋可以改變到個遊戲規則，係令到以後咧嗰、那個即係係咪可以令到遊戲規則改變？因為其實特朗普都話嘛。你每年啊，就係偷我呢啲咁樣嘅技術嘢啦，即係保守估計都俾你即係偷咗500多亿啊！嚇、佢係咁樣講噶嘛，其實呢個係咁，所以唔係利益，唔係話買嘢咁簡單。問題就係話，喂你喂屌你原來你話就即係有啲話財技啊，呢啲唔係財技喎，大佬呢啲係即係唔知點講好。你即係總簡單講到明就係、喂你共產黨，喂改下你啲賊性啊，大佬啊！ 唔係，所以佢。我認為佢要改一樣嘢咧，佢要少少擺位移咧、其實對習近平嚟講就好難，因為佢個人嘅性格就其實佢就行共產黨嗰套咩，唯我獨尊嗰套。 係啊， 咁但係我覺得佢咧，所以我覺得佢落嚟又冇嘢講嘅。點解咧？佢係等中期選舉完咗之後，四中全本先一錘定音、究竟對美國開放幾多？嗱、我覺得咧冇得搞噶啦，因為已經搞到股市咁樣，搞到銀行咁樣咧，其實係要跪低嘅。即、係我自己認為啊。 你覺得佢會跪低？ 跪低，即係四中。 但係問題，佢成個政權關鍵咧，就係喺你講嗰個金融操控嗰度啊嘛。咁如果佢連嗰樣嘢都開放埋，咁樣跪低埋嘅話，成個內閣冧得㗎喎。 冇得揀嗱，點解冇得揀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四中全會，我覺得佢會突然間係變嚟型啊！如果嗱四中全會佢唔變，咁佢見嚟做乜嘢咧？咁你就最少起碼有七八九成係應承美國嘅條件，繼續做住契弟先。因为点解咧？而家我觉得 好啦，即系最 update 嘅，如果你讲五六个月冇进展咧，嗱，再上次咧、上次一次跪低啦，就系、其实系黄秀文喺八月底嘅时候就去美国，咁、其实已经由三分一咧就跪到去三分二噶啦。 系啊， 五月嘅时候系跪咗三分一， 但系、都唔制啊嘛， 唔制。OK， 所以又唔倾啊嘛， 跪到三分二。咁好啦，而家嗰个关键点啦，即系其实究竟而家美国同埋中国嗰个博弈系去到几多咧？三分之二多啲啦。 11月6号啦，中期选举完咗之后， 系啦， 无论民主共和党、别党都赢，中国都会计一条数，去到七、九、八成或者九成， 系啦， 我就认为会咁样， 因为理性嘅做法系咁样咯。 因为点？ 我觉得而家佢亦都喺度班摊。 其实中国其实系聪明嘅、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突然间谂翻嚟，我突然间睇翻今个礼拜有篇文章， 系咪阿林恒子？ 唔系桥水，我冇睇林恒子文章。阿桥水嘅基金咧就话喂。我哋而家唔係投資美國嘅時候，我係投資亞洲嘅時間。 係 咁點解咧？佢話因為 你係咪講 Jim Rogers？ 唔係橋水基金個老細咁佢咁點解佢會咁講咧？我分析咗佢成篇文嘅個意思咧。佢話我要投資俾亞洲裏邊咧有五六個國家，我哋投資緊，因為佢係起緊啊。係後屘我諗翻咧，我終於明白個道理就係咩？就是、原來咧就係、美國當年係同中國建交之後，香港人就去開廠，咁就成為中國就成為世界工廠啦。咁其實美國係用緊中國教緊，唔係香港人教緊中國做廠、美國人就利用緊同香港傾慣做生意嘅手法，就喺國內傾。咁、跟住就食咗中國嘅勞工嘅剩餘價值啊嘛。咁到而家中國發展咗啦，咁、佢一路一帶咧，就將呢啲咁嘅工業技術嗰啲嘢咧，其實搬曬落咩？越南啊、緬甸啊。暹罗啊、斯里兰卡啊、印度啊，即系甚至系赴印度啦、啊，即系嗰啲嗰地方，印尼啊嗰啲啊、菲律宾嗰啲地方，佢咪落咗个地方。而家中国就系学当年咧食紧佢哋嘅剩余价值、所以其实美国系睇到嘅，因为点解？美国其实买紧中国货永远都系咁平。嗱，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美国有冇通胀，劳工成本唔会再增加。除咗机械科技发展、亚马逊现象之外，其实。原来呢个世界有好多劳工以前冇机会做嘢嘅，而家嗰啲平嘅人工嘅劳工就用紧咯，唔系美国人开发去用，系中国人开发去用。喂，咁嚟用紧嗰啲嘅劳工嘅剩余价值，中国所以其实中国就算而家你俾关税，佢都仲系有着数，即系可以同美国继续做生意嘅。其实呢个关税打佢唔到嘅，所以如果中国理性啲谂清楚，喂，佢好似学美国咁样食呢啲劳工嘅剩余价值，咁佢调翻转头，佢将来一定系美国咁富有嘅。咁、所以其实佢如果跪低咗之后，佢少咗好多烦恼啊。打你又唔够人打噶啦。中程导弹你嘅条约你系签硬噶啦，因为而家取消咗中程导弹度条约，我谂你都想讲啊。喂， 你美國同蘇聯劃咗佢，其實大家好鍾意撕咗佢。 到呢度呢，我即係呢一節呢，我想講我 round up 埋即係林鄭嗰陣時先。 林鄭講埋啦， 佢究竟對 林鄭嗱林鄭 究竟對呢個香港有啲咩啟示呢？ 賣咗香港 係啦。 即系林郑卖咗香港， 我哋全力讲沽港纸啊！你咁讲法就 唔系嗱，我唔系港纸唔使沽。 点解呢个时候佢会即系释放个咁嘅 body language 咁去挺林郑咧？咁其实咧，我觉得即系之前苹果咧，其实都有一篇报道咧，其实都值得去提嘅。你就呢篇啦，嗱，睇一睇先。 喂，你搞 深圳缺钱接假，行程冲低调冲仓。咁佢主要咧，佢其实篇报道咧，又唔系好多人睇啊，唔系会九万几都算多啦。咁佢主要就系讲咧，其实咧，因为今次佢落嚟咧南下啦，深圳就俾咗啲气啊呢一个呢、這個老雜手，咁佢原本就係話啦，其實佢都唔係講得好確切啦，因為咧主要就係話中央財赤好嚴重，咁就希望咧就深圳抵諗啲課税啦，叫前進中央啦，咁但係而家深圳唔肯喎、啊，哇你知啦，你唔肯喎、啊，盧旺德叫到你唔肯喎、啊，即係呢一個即係你唔好好唔襟撈喎，咁。但你要明白嗱，深圳佢唔肯，佢自己本身都可以做呢个直轄市嘅，而事实上咧，佢自己亦都富甲一方啦，系咪？咁偏偏就系去到今时今日，你见到即系直轄市呢个咁样嘅，即系呢个咁嘅大计咧，突然间 hold 住咗，咁可能因为就即系 深圳系真真正正 upgrade 到自己教科研中心。 咁好啦，咁原本咧就系因为你财赤严重啊嘛，咁北京就向你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深圳埋手啦，咁希望咧即系你即系帮深圳，但系其实咧。其实你唔好睇，其实中央咧每年咧、即系你就系讲嗰个财税收入啦，系攞咗地方政府成半咁多嘅大佬。 喂， 即系你中央其实嗰个剥削问题系好严重嘅。 因为佢哋个税制集权咗啊嘛， 系啊，税制集权啊嘛， 几年代开始搞， 即系嗰个分税制改革啊嘛， 冇错啦。 系啊，咁你钱多你攞嚟做咩？你又做维稳啊，又做军事开支啊，呢啲咁嘅嘢，跟住又攞去派钱啊，全部唔等使嘅， 咪养咗飞沙教咯。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， 系啊， 喂。阿爺嗱呢篇文章啱啱喺手，就係話2017年，喂呢、這個人全國人大常委做出咗個資產報告，喂全國國有資產咧就183.5万亿，喂國家嘅資本有幾多啊？50.3万亿啊！喂，呢個係全世界最有錢嘅國家，所以中國就係話攞即係人大出咗呢個常委出咗呢個報告，就話俾美國聽。咁負債呢啲咁，咁 係人人啲啲文字， 只要你大家相信就得噶啦。咁但係佢話自己係最有錢。喂，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因為你地方窮，你政府有錢啊。咁而家又搞到地方，喂，但係地方真係冇地賣噶啦， 冇地賣噶啦。 喂，地方冇地賣，咁我想問啊，廣東省嗰啲基建公司，如果香港枕住填海10000亿工程？可以赚嘅钱 系啊，唔系呢个就系问题。 你香港系冇办法去做。 深圳可以向阿习 say no， 但系林郑唔会啊嘛。 唔系林郑唔系 say no， 林郑 say 咗 yes，所以咪企喺佢隔篱咯。喂，你呢个大屿山填海， 喂，你要知道咧，即系其实林郑系冇得好走嘅，因为咧后面，喂，你有星岛嗰啲向佢开暗箭，系嘛？跟住689嗰啲又话出嚟翻窗，系嘛？ 其实都唔使咁复杂噶啦。 所以689冇得翻窗。 习近平亲自走去夹佢啊！ 所以其实跟捻本啊，即系唉多鸠鱼啦！即系你信嗰啲乜嘢权斗论？其实最后屘其实真系围啊林郑咁，你根本上你系冇得唔 say yes， 咁系 嘛？成个权力格局就系咁样样， 咁 系咪？ 但系林郑会得罪晒所有人噶嘛？大家记唔记得嗱？曾荫权咧，代替董建华嘅时候咧，人如果睇翻啲报纸嘅报道啦，嗰阵时就讲过嘅，曾荫权喺过年嘅时候咧，未3月去代替董建华脚痛落台噶嘛？曾荫权过年嘅时候咧，系几大嘅地产商啊，系同阿曾荫权拜年啊，上个财政司即系保险司官邸系同佢拜年啊，喂！而家你林郑填咗呢一个咩岛？嗰日我已经讲咗啦，新界佬冇晒希望，香港地产商冇晒希望。喂，嗰阵时都大家都成日讲一个问题啊嘛，点解唔可以俾台联做啊嘛？喂，得西九得天下咩？如果台联做，西九就可能会落咗去李家度咯。咁结果咁边个得到西九就可以控制个土地，就得到个天下。咁而家我就唔解决咗香港嘅财富问题啦，我填个地出嚟。中国就可以就喺呢填呢笪地里面咧，就赚咗好多工程费用。你香港攞钱去做，咁填咗笪地之后咧，香港嘅财富咧就唔开咗声啦。因为中南嘅楼价可能会下跌，其他都会跌。咁但系佢哋变咗你哋穷嘅时候，咁样就冇得同中央再拗咯。呢个解决咗香港最根本嘅问题，先解决咗有钱佬嘅问题。 咁你新界佬唔使讲啦，你佢俾你起就起，以后啲丁屋个四层就永远系四层，唔好加咁多嘢。 咁好啦，你而家见到咧嗰班即系你睇01咁讲啦，即系你见到其实今次集并行嘅背后意义系咩咧？其实佢自己收到风啊，即系01就系话，其实商界操控嘅时代已经不复返。 冇错啦。 咁嗱。究竟我哋作為香港人，應該開心好定唔開心好？因為我哋受咗咁耐咧地產霸權嘅氣啦， 資本同埋地產霸權，你揀而家個狀況就完完全全等於嗰班咁嘅所謂本土派，就係話咩李卓鬼同埋阿馮檢基你揀啊，真係係 啊！ 喂，唔係香唔係香港係冇得揀嘅。咁你調翻轉頭講，你如果你講咩紅色霸權啊咁樣，咁邊個會？即係養到香港會係咁咧，咁高地價政策啊嘛，咁你咁你但係個問題，你而家個時代變咗，邊個打擊呢個時代變咗咧？咁林鄭咪做咗呢件事咯。喂，大佬你咁樣咩鑊方法？我陪下你，叫你陪我喺下一隔離，俾個光彩你，冇乜所謂啊。啱唔啱啊？所以呢件事我諗， 其實呢啲好便宜嘅啫嘛，其實 係啊。所以呢件事 你冇睇到咧，即係習近平咧，佢呢啲咁樣嘅 body language 益你啦，係嘛？俾你叫做係即係抽下佢水啦，你 所謂啦。 嗰陣習近平咧，嗱佢以前幫同好多人握過手，同即係阿曾俊華握個手啦，即係揦嘢啦，係咪？原來即係話支持你做呢個財爺呢個位嘅咋，你唔好諗咁多。 唔好諗你做特首。 哇！你咁講法，佢呃梁振英手。 喂， 梁振英嗰個就 佢而家係後悔到嘔啊，唔係呃梁振英嘅手。喂，你搞清楚一樣嘢，梁振英喺任內係完全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啦。喂。佢解決咗香港嘅財富根本問題啊！ 梁振英嘅問題咧，我哋轉頭翻嚟講喺據聞咧，即係最近 有咩秘密？ 呢個陳劍青啊，喺英國嗰邊咧開咗梁振英快佬喎。 係咩？我冇睇喎。 轉頭翻嚟講。 好啦，嗱，我又為大家介紹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個菜啦。咁呢啲咁樣嘅大江系列嘅菜咧，冚棒係中國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。而呢啲咧，全部咧係要用好多功夫整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，係四喜烤腐，係用麵筋、花生、木耳、冬菇同埋金菇做嘅。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。咁咧就係有乜嘢咧？有牛草肚、牛腱肉、牛舌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。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，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。咁呢個咧上海菜嘅。清炖蟹粉狮子头，用猪肉、蟹肉、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，系好鲜味啊！